第五十二回，悟空大闹金山嵌洞，如来暗示主人公。话说孙大圣得了金箍棒，打出门前跳上高峰，对众神满心欢喜。李天王道：“你这趟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老僧变化进的洞去，那怪物越发畅畅悟的，吃得剩酒哩。更不曾打听他的宝贝在哪里，我转到后面，忽听的马叫龙吟，真是火不知物。东壁厢靠着我的金箍棒，是老孙拿在手中，一路打将出来也。” 众神道：“ 你的宝贝得了，我们的宝贝何时到手？” 行者道：“不难不难，我有了这根铁棒，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，取宝贝还你。” 正讲处，只听得那山坡下锣鼓齐鸣，喊声震地。原来是四大王率众精灵来赶行者。行者见了，叫道：“ 哈哈，好好好，正合吾意，列位请坐，待老孙再去捉他。” 郝大圣举铁棒劈面迎来，喝道：“ 泼魔，哪里走，看棍！” 那怪使枪之主骂道：“ 贼猴头，着实不理，你怎么白昼皆无物件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我把你这个不知死的孽畜，你捣弄圈套，白昼抢得我物，哪件是你的？不要走，吃老爷一棍。” 那怪物抡枪格架，这一场好战，大圣施威猛，妖魔不顺柔，两家齐动勇，哪个肯甘休？这一个铁棒如龙尾，那一个长枪似蟒头，这一个棒来结束如风响，那一个枪架雄威似水流。只见那彩雾蒙蒙山岭暗，祥云霭霭树林稠，满空飞鸟皆停翅，四野狼虫尽缩头。那镇上小妖呐喊，这壁厢行者抖擞，一条铁棒无人敌，打遍西方万里游。那杆长枪真对手，永镇金嵌称上愁，相遇这场无好散，不见高低誓不休。那魔王与孙大圣战经三个时辰，不分胜败，早又见天色将晚。妖魔支着长枪道：“ 悟空，你住了，天昏地暗，不是个赌斗之时，切个歇息歇息，明朝再与你比棒。” 行者骂道：“ 呵呵，泼畜休言，老孙的兴头才来，管什么天晚，势必与你定个输赢。” 那怪物喝一声，虚晃一枪逃了性命，率群妖收转干戈，入洞中将门紧紧闭了。这大圣拽棍方回，天神在暗头贺喜，都道：“ 是有能力的大齐天，无量无边的真本事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成过奖，成过奖。” 李天王近前道：“ 此言实非褒奖，真是一条好汉子，这一阵也不亚当时蛮地网罩天罗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且休提素话，那妖魔被老孙打了这一场，必然疲倦，我也说不得辛苦，你们都放怀坐坐，等我再进洞去打听他的圈子，我要偷了他的，捉住那怪，寻取兵器，奉还汝等归天。” 太子道：“ 今已天晚，不若安眠一宿，明早去吧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这小狼不知世事，哪见做贼的好白日里下手，似这等偷摸的必须夜去夜来，不知不觉才是买卖哩。” 火德与雷公道：“ 三太子休言，这件事我们不知， 大圣是个惯家熟套，须叫他趁此时候，一则魔头困倦而来，夜黑无妨，就行快去快去。 郝大圣笑嘻嘻的将铁棒藏了，跳下高峰，又至洞口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醋汁儿，真个嘴硬须长皮黑，眼明爪角压叉，风清月明叫强雅，夜静如同人话，气露凄凉景色，声音断续堪夸，客窗屡思怕闻他，偏在空阶床下。蹬开大腿三五跳，跳到门边，自门缝里钻将进去，蹲在那壁根下，迎着里面灯光仔细观看，只见那大小群妖一个个狼餐虎咽，正都吃东西哩。行者舍舍垂垂的叫了一遍，少时间收了家伙，又都去安排窝铺，个个安身，约莫有一更时分，行者才到他后边房里。只听那老魔传令，叫各门上小的行睡，恐孙悟空又变什么私入家偷盗。又有些该班作业的嘀嘀拖拖帮铃齐响，这大圣越好行事，钻入房门，见有一架石床，左右列几个抹粉擦烟的山精树鬼，展铺盖服侍老魔，脱脚的脱脚，解衣的解衣。只见那魔王宽了衣服，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个圈子，原来像一个连珠竹头模样，你看他更不取下，转往上抹了两抹，紧紧的勒在胳膊上，方才睡下。行者见了，将身又变，变作一个黄皮个枣，跳上石床，钻入背里，爬在那怪的胳膊上，着实一口，盯着那怪翻身骂道：“这些少大的奴才，背也不抖，床也不服，不知什么东西咬了我这一下。”他却把圈子又摞上两摞，依然睡下。行者爬上那圈子，又咬一口，那怪睡不得，又翻过身来道：“此闹杀我也。”行者见他关房的紧，宝贝又随身，不肯除下，料偷他的不得，跳下床来，还变作醋汁儿，出了房门，径至后面，又听得龙吟马嘶，原来那层门紧锁，火龙火马都吊在里面。行者现了原身，走进门前，使个解锁法，念动咒语，用手一抹，咔嚓一声，那锁双簧俱就脱落。推开门，闯将进去观看，原来那里面被火气照得明晃晃的，如白日一般。忽见东西两边斜靠着几件兵器，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，并那火德的火弓、火箭等物。行者应火光周围看了一遍，又见那门背后一张石桌子上有一个镍丝盘，放着一把毫毛。大圣满心欢喜，将毫毛拿起来喝了两口热气，叫声变，即变作三五十个小猴，叫他都拿了刀、剑、杵、锁、球、轮，即弓、箭、枪、车、葫芦、火鸭、火鼠、火马，一应套取之物，骑了火龙，纵起火势，从里边往外烧来，只听得轰轰赫赫，扑扑乒乒，好便似炸雷连炮之声，慌得那些大小妖精蒙蒙叉叉的抱着背蒙着头，喊的喊，哭的哭，一个个走投无路，被这火烧死大半。美猴王得胜回来，只好有三更时候。却说那高峰上，李天王众位忽见火光晃亮，一拥前来，见行者骑着龙，呵呵呼呼 纵着小猴径上风头，厉声高叫道：“来收兵器，来收兵器！”火德与哪吒答应一声，这行者将身一抖，那把毫毛附上身来。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，火德星君着重火部收了火龙等物，都笑吟吟赞贺行者不提。却说那金嵌洞里火焰纷纷，唬得个四大王魂不附体。即欠身开了房门，双手拿看圈子，东推东火灭，西推西火消，满空中冒烟突火，直着宝贝跑了一遍，四下里烟火俱熄。急忙收救群妖，以此烧伤大半，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余丁。又查看藏兵之内，各件皆无。又去后边看处，见八戒沙僧与长老还捆住未解，白龙马还在槽上，行李蛋亦在屋里。妖魔遂恨道：“不知是哪个小妖不仔细，使了火，致令如此。”旁有近侍的告道：“大王，这火不干本家之事，多是个偷营劫寨之贼，放了那火部之物，到了神兵去也。”老魔方然醒悟道：“没有别人，断乎是孙悟空那贼，怪到我临睡时不得安稳，想是那贼猴变化进来，在我胳膊上叮了两口，一定是要偷我的宝贝，见我马勒得紧，不能下手，故此到了兵器，纵着火龙放肆狠毒之心，意欲烧杀我也。”“贼猴啊，你王室机关不知我的本事，我但带了这件宝贝，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，赴火池而不能焚离。这一番若拿住那贼，只把刮了点舵，方趁我心。”说着话，懊恼多时，不觉得鸡鸣天晓。那高峰上，太子得了六件兵器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，天色已明，不需怠慢，我们趁那妖魔挫了锐气，与火部等扶住你，再去力战，恕己这次可擒拿也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说的有理，我们齐了心，傻子而去也。”一个个抖擞威风，喜弄武艺，径至洞口。行者叫道：“哈哈，破魔出来，与老孙打者。”原来那里两扇石门被火气化成灰烬，门里边有几个小妖正然扫地搓灰，忽见众圣齐来，慌得丢了扫帚，撇下灰耙跑入里面，又报道：“孙悟空领着许多天神又在门外骂战嘞。”那四怪闻报大惊，咯蹦蹦钢牙摇响，滴溜溜环眼睁圆，挺着长枪带了宝贝走出门来，破口乱骂道：“哈哈，我把你这个偷营放火的贼猴，你有多大手段，敢这等藐视我也？”行者笑脸骂道：“嘿嘿，破怪物，你要知我的手段，且上前来，我说与你听。自小生来手段强，乾坤万里有名扬，当时引悟修仙道，昔日传来不老方，立志拜头方寸地，潜心参见圣人香，学成变化无量法，宇宙长空任我狂，闲在山前将虎符，问来海内把龙翔，祖居花果称王位，水帘洞里逞刚强，几番游艺图天界，数次无知夺上方，欲似齐天明大圣，赤峰又赠美猴王，只因宴设蟠桃会，无减相邀我姓刚，暗闯瑶池偷玉液，私行空阁饮琼浆，龙肝凤髓曾偷吃，百味珍馐我窃尝， 千载蟠桃随受用，万年丹药任称长。天宫异物斑斑取，圣府奇珍件件藏。玉帝防我有手段，即发天兵白战场。九曜恶星遭我贬，五方凶秀被吾伤。普天神将皆无敌，十万雄师不敢当。威逼玉皇传旨意，灌将小圣拔兵扬。相持七十单二变，各弄精神各个强。南海观音来助战，净瓶杨柳也相帮。老君又使金刚套，把我擒拿到上方。榜见玉皇张大帝，曹官考教最该当。即差大力开刀斩，刀砍头皮火焰光。百计千方弄不死，将武压赴老君堂。六丁神火炉中炼，炼得浑身硬似钢。齐齐数完开顶开，我身跳出又凶掌。诸神庇护无遮挡，众圣商量把佛养。其实如来多法力，果然智慧广无量。手中堵塞翻筋斗，江山压我不能强。玉皇裁设安天会，西域方称极乐场。压困老孙五百载，一些茶饭不曾尝。金蝉长老临凡世，东土拆塌拜佛像。欲取真经回上国，大唐地主渡仙王。观音劝我归一善，禀教加持不放狂。解脱高山根下难，如今西去取经掌。泼魔修弄张胡志，还我唐僧拜法王。那怪闻言，指着行者道：哈哈，你原来是个偷天的大贼，不要走，吃我一枪。这大圣持棒来迎，两个正字相持。这必相哪吒太子声称获得星君发狠，即将那六件神兵火不等物往妖魔身上抛来。孙大圣更加雄实，一边有雷公使烧，天王举刀，不分上下一齐涌来。那魔头微微冷笑，袖子中暗暗将宝贝取出，撒手抛起空中，叫声遮，呼啦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不等物雷公烧、天王刀、行者棒尽情又都捞去。众神灵依然赤手，孙大圣仍是空拳。妖魔得胜回身叫：小的们，搬石砌门，动土修造，重新整理房廊，待齐备了，杀唐僧三众来谢图，大家散服受用。众小妖领命，维持不提。却说那李天王率众回上高峰，火得怨哪吒性急，雷公怪天王放刁，唯水伯在旁无语。行者见他们面不思睹，心有盈思，没奈何，怀恨强欢，对众笑道： 哈哈，列位不惜烦恼，自古道胜败兵家之常，我和他论武艺也只如此，但只是他多了这个圈子，所以危害，把我等兵器又套进去了。你且放心，待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角色来也。 太子道：你前起奏玉帝，查看满天世界，更无一点踪迹，如今却又何处去查？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想起来，佛法无边，如今且上西天问我佛如来，叫他着慧眼观看大地四部洲，看那怪是哪方生长，何处相贯住居，圈子是件什么宝贝，不管怎的一定要拿它与列位出气，还汝等欢喜归天。 众神道：既有此意，不许久停，快去快去。 好行者说声去， 就送筋斗云早至灵山，落下祥光，四方观看。好去处，灵峰疏解，叠嶂清嘉，似月顶颠摩碧海。西天占巨阵，形势压中华。元气流通天地远，微风飞彻满台花。时闻钟磬音长，每听经声明朗。又见那青松之下幽婆桨，翠白之间罗汉行。白鹤有情来救灵，青鸾着意住闲庭。悬侯对对擎仙果，兽鹿双双献子婴。幽鸟声平如素雨，奇花色炫不知名。回鸾盘绕重重顾，古道弯环处处平。正是清虚灵秀地，庄严大觉佛家风。那行者正然点看山景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孙悟空从哪里来，往何处去？急回头看，原来是比丘尼尊者。大圣作礼道： 正有一事遇见如来。 比丘尼道：你这个顽皮，既然要见如来，怎么不登宝刹，却在这里看山？行者道： 嘿嘿，初来贵地，故此大胆。 比丘尼道：你快跟我来也。这行者紧随至雷音寺山门下，又见那八大金刚雄赳赳的两边挡住。比丘尼道：悟空，气候片时等我与你奏上去来。行者只得伫立门外。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：孙悟空有事要见如来。如来传旨令入，金刚才闪路放行。行者低头礼拜毕，如来问道： 悟空，前闻的观音尊者解脱汝身，皈依释教，保唐僧来此求经，你怎么独自到此，有何事故？ 行者顿首道： 上告我佛，弟子自禀加持，与唐朝师父西来，行至金钱山、金钱洞，遇着一个恶魔头，名唤四大王，神通广大，把师父与师弟等摄入洞中。弟子向一求取，没好意，两家比蹦，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一个圈子抢了我的铁棒。我恐他是天降私凡，急上界查看不出，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，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件兵器，急请火德星君放火烧他，又被他将火炬抢去，又请水德星君放水淹他，一毫有淹他不着。弟子费若干精神气力，将那铁棒等部偷出，复又所占，又被他将钱物依然套去，无法受降。因此特告我佛，望垂赐于弟子看看，果然是何物出身，我好去拿他家属四灵擒此魔头，救我师父合拱前程，拜求正果。如来听说，将慧眼妖观早已知识，对行者道： 那怪物我虽知之，但不可与你说。你这猴口场，一传道士我说他，他就不与你斗，定要嚷上灵山，反疑惑于我也。我这里找法力助你擒他去吧。 行者再拜称谢道： 如来助我什么法力？ 如来即令十八尊罗汉开宝库，取十八粒金沙丹与悟空助力。行者道： 金沙丹却如何？ 如来道： 你去洞外将那妖魔比试，引他出来，却将罗汉放沙， 陷住他，使他动不得身，拔不得脚，凭你揪打遍了。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，妙妙妙，趁早去来。” 那罗汉不敢迟延，汲取金丹砂出门。行者又谢了如来，一路查看，只有十六尊罗汉。行者嚷道：“ 这是哪个去处？去卖放人？” 众罗汉道：“哪个卖放？”行者道：“ 原差十八尊，今怎么只得十六尊？” 说不了，里面走出降龙伏虎二尊，上前道：“悟空，怎么就这等放刁？我两个在后听如来吩咐话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哈哈，特卖法，特卖法，才子若嚷迟了些，你敢就不出来了。” 众罗汉笑呵呵架起祥云，不多时到了金嵌山界。那李天王见了，率众相迎，备言前使。罗汉道：“不必续烦，快叫他出来。”这大圣捻着拳头来于洞口，骂道：“ 屠扑怪物，快出来，与你孙外公见个上下。” 那小妖又飞跑去报。魔王怒道：“ 哼，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猖獗也。” 小妖道：“ 正无甚将，只他一人。” 魔王道：“ 那根棒子已被我收来，怎么却又一人到此？敢是又要走前？” 随带了宝贝，绰枪在手，叫小妖搬开石块，跳出门来，骂道：“ 贼猴！你几番家不得便宜，就该回避，如何又来吆喝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嘿，这泼魔不识好歹，若要你外公不来，除非你服了降，赔了礼，送出我师父师弟，我就饶你。” 那怪道：“ 你那三个和尚已被我洗净了，不久便要宰杀，你还不识祈祷，去了吧。” 行者听见宰杀二字，咯噔噔腮边火发，按不住心头之怒，丢了架子，轮着拳斜行拘捕，往妖魔使个挂面。那怪斩长枪劈手相迎，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，妖魔不知是计，赶离洞口难来。行者即招呼罗汉把金丹砂往妖魔一齐抛下，共显神通，好煞。正是那四物如烟出散漫，纷纷矮矮下天涯，白茫茫到处迷人眼，昏漠漠飞石找路岔，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采药的仙童不见家，细细轻飘如麦面，粗粗翻覆似芝麻，世界朦胧山顶暗，长空迷墨太阳者，不比萧尘随骏马，难言轻软趁香车。刺杀本是无情步，盖地遮天拔怪拿，只为妖魔勤正道，阿罗奉法逞豪华，手中就有明珠线，等时刮得眼生花。那妖魔见飞沙迷目，把头低了一低，足下就有三尺余深，慌得他将身一纵，跳在浮上一层，未曾立得稳，须臾又有二尺余深。那怪急了，拔出脚来，急忙取圈子往上一撇，叫声遮，呼啦了一下，把十八粒金丹砂又浸讨去，拽回步径归本洞。那罗汉一个个空手停云，行者近前问道：“ 呵呵，众罗汉怎么不下杀了？” 罗汉道：“适才响了一声，金丹砂就不见矣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又是那话套将去了。” 天王等众道：“这般难服啊，却怎么捉得他？何日归天？何言见地也？”旁有降龙伏虎二罗汉对行者道：“ 悟空，你晓得我两个出门迟待何也？ 行者道：老孙只怪你躲避不来，却不知有甚话说。 罗汉道：如来吩咐我两个说，那妖魔神通广大，如失了金丹砂，就叫孙悟空上离恨天兜率宫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，树机可一鼓而擒也。 行者闻言道：哈哈，可恨可恨，如来却也闪震老孙，当时就该对我说了，却不免叫汝等眼色。 李天王道：既是如来有此明示，大圣就当早起。 好行者，说声去，就纵一道筋斗云直入南天门里。是有四大元帅情权拱手道：请怪事如何？ 行者且行且答道： 哈哈，卫理卫理，如今有处寻根去也。 四将不敢留阻，让他进了天门，不上凌霄殿，不入斗牛宫，竟至33天之外离恨天兜率宫前，见两仙同势力，他也不通姓名，一直竞走，慌得两通扯住道： 你是何人？带往何处去？ 行者才说： 我是齐天大圣，欲寻老李君礼。 仙童道： 你怎这样粗鲁？且住下，让我们通报。 行者哪容分说，喝了一声往里径走，忽见老君自内而出，撞个满怀。行者躬身唱个诺道： 哈哈，老官一向少看。 老君笑道：哈哈哈哈，这猴儿不去取经，却来我处何干？ 行者道：嘿嘿，取经取经，昼夜无停，有些阻碍，到此行行。 老君道：西天路堵，与我何干？ 行者道：嘿嘿，西天西天，你且休言，寻找踪迹，与你缠缠。 老君道：我这里乃是无上仙宫，有甚踪迹可寻？ 行者入里，眼不转睛，东张西看，走过几层廊宇，忽见那牛栏边一个童儿盹睡，青牛不在栏中。 行者道：哈哈，老官儿，走了牛也，走了牛也。 老君大惊道：这孽畜几时走了？ 正嚷间，那童儿方醒，跪于当面道： 爷爷，弟子睡着，不知是几时走的。 老君骂道：你这厮如何盹睡？ 童儿叩头道： 弟子在丹房里拾得一粒丹，当时吃了，就在此睡着。 老君道：像是前日炼的七凡火丹掉了一粒，被这厮食吃了，那丹吃一粒就该睡七日里。那孽畜因你睡着，无人看管，遂趁机走下借取。今日是七日矣，稽查曾偷得甚宝贝？ 行者道：呵呵，无甚宝贝，只因他有一个圈子，甚是厉害。 老君稽查看时，诸般俱在，只不见了金刚镯。 老君道：是这孽畜偷了我的金刚镯去了。 行者道：原来是这件宝贝，当时打着老孙的是他，如今在下界张狂，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。 老君道：这孽畜在甚地方？ 行者道：现住在金剑山金剑洞，他捉了我唐僧进去，抢了我金箍棒，请天兵相助，又抢了太子的神兵，即请火德星君又抢了他的火炬，为水波虽不能淹死他，倒还不曾抢他物件，只请如来招罗汉下沙，又将金丹砂抢去，似你这老官纵放怪物，抢夺伤人，该当何罪？ 老君道：我那金刚镯乃是我过函关化狐之器， 自幼炼成之宝，凭你什么兵器水火俱莫能进他。若偷袭我的芭蕉扇儿，连我也不能奈他何矣。 大圣才欢欢喜喜随着老君，老君执了芭蕉扇，驾着祥云同行，出了仙宫南天门外，低下云头，径至金浅山间，见了18尊罗汉，雷公、水伯、火德、李天王父子，被言前世一遍。老君道：“ 孙悟空，还去诱他出来，我好收他。” 这行者跳下风头，又高声骂道：“ 突破孽畜，趁早出来受死！” 那小妖又去报之，老魔道：“ 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也。” 即绰枪举宝迎出门来，行者骂道：“ 哈哈，你这破魔，今番坐定是死了，不要走，吃吾一掌。” 即纵身跳个满怀，劈脸打了一个耳锅子，回头就跑。那魔抡枪就赶，只听得高峰上叫道：“ 那牛儿还不归家，更待何日？” 那魔抬头看见是太上老君，就唬得心惊胆战道：“ 这贼猴真个是他地里鬼，却怎么就仿得我的主公来也？” 老君念个咒语，将扇子扇了一下，那怪将圈子丢来，被老君一把接住。又一扇，那怪物力软筋麻，现了本相，原来是一只青牛。老君将金刚镯吹狗仙气，穿了那怪的鼻子，解下勒袍带，系于镯上，牵在手中，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筋儿，又名槟榔，值此之位。老君辞了众神，跨上青牛背上，驾彩云径归兜率院，赴妖怪高声离恨天。孙大圣才同天王等众打入洞里，把那10个小妖尽皆打死，各取兵器，谢了天王父子回天，雷公入府，火德归宫，水伯回合，罗汉相齐，然后才解放唐僧、八戒、沙僧，拿了铁棒，他三人又谢了行者，收拾马匹行装，师徒们离洞，找大路方走。正走间，只听得路旁角：“ 唐圣僧吃了斋饭去。” 那长老心惊，不知是什么人叫唤，且听下回分解。